阿弥陀佛。课本的话，请翻开第一页。讲义的话，翻到讲义三的第二页。心意识了，明知差别，始终说心，一间心所，为之外境，不遣相应。论文是讲到这一句。那么现在讲到这一段论文里头的始终说心，一间心所这一句。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五项啊，讲义三的第五项。我们上一次在解说啊，为什么经说三界为心，不说三界为心与心所。那么在述记里头有四个解释。上一次已经解释了第一项啊，无性事，跟第二项啊，大圣为事事。那么今天开始讲第三项。成为是说，以心胜故，但说为心。心所依心，势力生故，略且不说。唯识二十论，它主要都是在辨析一些事情。那我们前面也讲过。二十论呢，在破斥外道的一些讲法。那么在前面，从安立论中开始，分成了四科。从这个安立大圣三界为事然后以契经说三界为心，跟现在讲的这个心意识了、明知差别等等，到下一句内是生死四外境现，这四段呢。二十论的述记做了很多的解释。各位有没有想一想，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解释？他在这四段里头做这么多解释，就是把唯识的正义做了一个很简略的说明。那也就是在显证。二十论主要是在破斥。那么在这个破斥之前，他利用这四段呢，他就显证唯识的正义大略的重要的部分就提到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呢是非常重要的，几乎就是成唯识论里头的重点他没有讲到那么细没有讲到每一个心所是怎么回事，没有讲到这些，但是对于唯识的大义，到底唯识在讲些什么，是要讨论什么，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从我们第一堂上课到后面把这个四段都讲完了大家要多听多看会对唯识学会有一个深刻的了解。那么讲解今天这边讲的第三项成唯识说，以心胜故，但说唯心，心所依心势力生故，略且不说。成唯识说呢，就是在成唯识论的卷七他有解说为什么只说唯心唯识 不说唯心心所呢？以心胜故，但说唯心。这个心和心所相比较，心是王，是主，心所是臣，是辅。那么王跟臣比较，主跟辅比较，心的意义殊胜。所以呢，只说唯心来代表唯心心所。那么为什么心比心所要殊胜呢？他的解释是，心所依心势力生故。在心所要升起的定义中，心所是依着心升起的势力而升起的，所以心的意义殊胜。另外呢，当心跟心所他们共同升起的时候，是只有一个心事和一群相应的心所升起。心所是一群，那么心事只有一个，所以呢是心为主，心所为辅。那另外呢，当心事要升起的时候，除了五片形心所一定同时跟心事升起以外，其余的心所它是有时候升有时候不升的。譬如说当我们说意识升起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贪心所会跟意识同时升起。那么有时候呢，贪心所不生是什么？嗔心所跟意识同时升起。那么这个贪跟嗔是不能同时生的，所以心所是有时生有时不生，但是心是一定生。所以呢，因为这三个理由说心的意比较殊胜。略且不说，那么有以上的原因呢，所以心所就省略不说，只说唯心来代表唯心心所。这是第三个解释。四，徐坡是云，此中唯言未显圣意，不未显能意。徐坡是云，徐坡论师他解释为何只说唯心不说唯心心所呢？此中唯言，经里头说三界唯心的这个唯字呢，未显圣意，是要全显心的殊胜的意义。不未显能意，这个能是作用的意思，功能作用的意思。每一种心所它都有它特殊的功能与作用，所以心是体，心所是用，那么称为能。所以这个唯字不是要全显心所法的功能，是要全显心的殊胜的意义。这个能字呢，在大正藏的注释里头说它等于余，其余的这个余字，那么这样子一句就成为了不未显余意。那么如果是这样解说的话呢，就是唯识的这个唯字只是为了显示心的殊胜意，不是要全显其余的意思。那么这样解说也可以。以三界中心最胜故，三界虚妄。那么在三界中，色法是心所变现的，心所法是心相应的助办，不相应行法是心的分位，无为法是心的实性。那么这四法都依心而立，所以说心最殊胜，因此说唯心。如今说言道维护根界名沙门等，这个是举喻说明。譬如经中说怎么样可以称为修道沙门呢？那么解释是道维护根界，就是要修道唯要守护根律仪跟戒律仪， 这样的话就可以称为修道沙门。那么经里头这样说，并不是指修道只有守护跟律仪跟戒律仪，修道还要修定，还要修慧等心。但是呢，守护根戒是修道的基础，没有守护根戒就不能修定，也不能修慧。所以呢，守护根戒特别的殊胜，说它是修道沙门的根本。因此经中这样说，由事故三界生，故名圣。那么同样的道理，由于心事的造作，所以有虚妄三界的升起，因此呢，心事特别殊胜，故名为心。我们前面引了华严经的经文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为什么三无差别呢？都是以心为根本的，所以心最殊胜。遂引颂言，这个就是引法句经双药品的颂文来说明。说明什么呢？由是故三界生。引这个颂说，诸法心为先，为圣即为显。若人起静心，说言即作事，乐从三善生，随逐犹如影。诸法心为先，众生呢造作行业诸法都是以心为先导，这个身与意三业呢是以意业为主导的，所以说诸法心为先，为圣即危险。所以在造作行业中呢，心的意义新的意业最为殊胜，最为明显。若人起静心，如果一个人呢升起造作善业的清净心，那么这就是意业清净了。说言即作事，那么他的意业清净呢，就由清净的意业为先导，那他所做的语业跟身业呢，也就是清净的善行。乐从三善生，就会由造作善业为因，得到天人阿修罗三善道的乐果。说乐从三善生，随逐犹如影，由造作善业得到乐果，就如同光在光的照射之下，人影呢随逐人的身体，丝毫无差身影不离。所以由心事造作清净善行，得三善道的乐果也是丝毫无差的。诸法心为先，为圣即为显。若人起染心，说言即作事，虎从三恶生，如轮随牛角。那么造作染污的恶业也是由心的意业为主导，然后造作身口意三业。若人起染心，说言即作事。如果有一个人呢生起了染污心，造作了身口意的恶业，苦从三恶生，那么恶业为因呢，就会引生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的苦果。如轮随牛角，就好像牛拖这个车子，牛角向前一步，牛车的车轮呢就往前移动一步的距离，毫厘不差。所以由心事造作染污恶业为因，能得到三恶道的苦果也是毫厘不差的。那么这个三善道加上三恶道就是三界，所以说由是故三界生，举了这个譬喻来解释。我们学习唯识学以后呢，应该会对因果有更深入的了解跟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在阿含经里头说业力，那么阿含经中对业力呢并没有多做解说，没有做很多的解说，所以我们实际上对业力虽然佛有讲，但是对业力呢 没有一个深切的了解，那没有深切了解，你就不会完全的相信业力。所以我们说相信业力，其实不是，你真相信了，你就不敢做恶事。那么现在在唯识学里头，他安立了阿赖耶识，来摄藏业力的种子，并且呢，在唯识学中说明了，由这个业力的种子升起现行，这个现行又熏习了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的这种因果关系。这样子由阿赖耶识的摄藏，就把这个业力呢具体化了，就好像有那么个地方，这个业力是藏在那个地方的，把它具体化了。那把它具体化以后呢，我们对于由善因能够得善果，由恶因能够得恶果，所造的业力不会失去的这些道理呢，就会更加的清楚，那么也就会更加的相信。所以我们每一个心念，每一个行为，都在阿赖耶识中熏成种子，那么将来因缘和合就要得果，丝毫无差，必定得果的。所以佛法它告诉你一个真理，它告诉你这个就是现实，你种了因就要得果，因缘和合就要得果了，不是说你去信了上帝以后你就没有罪了，你所有的罪就被赦免了，不是这样子。他要你相信的是因果，那你相信因果以后，你不要造作恶业，你就不会得恶果，你造作善因，你就会得善果，佛法是这样讲的。好，我们继续看，心相应故，说为心言，亦摄心所。好，心相应故，这个心所法呢和心相应共同的升起，说为心言，亦摄心所。所以经论里头呢说为心就包含了心所法了，所以契经只说三界为心，就代表了三界为心与心所。那么解说了契经说为心就包含了心所法，那么外人又问了，心所法为何名为心所法呢？我们看下面第六项，讲一三的第六项，心所得名的原因。问何名心所，这个是外人的提问，什么是心所？答：心之所有，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那么回答说，心之所有，故名心所，这个是总答。心所是心的所有法，心是主，心所是辅，所以八识称为心王。这个八识是心王呢，他们就是当心一起来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心，它是有一个心识的什么聚合体，有很多心所跟心同时升起，所以它是一个什么一个识的聚合体。那么这个八识呢，这个识的心王呢，就是这个识聚的主，它是这个识聚的主。那么心所法呢，是这个识聚中呢依附心王升起的作用，那么它是成熟，是心王所有的，所以称为心所。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这个是别答，刚刚上面一句是总答，这个我们下面三件 是别答。因为具有三义，故名心所。一，恒依心起，心所要升起呢，一定要依心王的势力而升起，所以如果心王不升的话，那么心王相应的心所它决定不能升起，所以它是恒依心起。二，与心相应，这个是说心和心所呢必须相应。那么在大毗婆沙论对于相应的意义有25种说法，那么在大毗婆沙论的卷16他特别提到了5种说法，叫做五义平等。那么被多部的论书呢 这五义平等被多部的论述视为是相应的正义。那么是哪五义呢？一，十分平等。什么是十分平等？就是心跟心所呢，是在同一刹那的时间现行的，他们都在同一个刹那，所以是十分平等，时间上他们是平等的。二，所依平等。这个所依呢，就是心跟心所，他们依相同的根而现行。譬如这个眼识跟眼识相应的心所呢，都是依着同一个眼根而现行的，叫做所依平等。三，所缘平等。所缘平等就是说心跟心所他们缘同一个境界而现行，他们的所缘境相同。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眼根接触了一个山的境界，那么这个眼识跟眼识相应的心所呢，同时就缘这个三境为所缘缘而现行，好，这个叫做所缘平等。但是这里有一些细节要说，所谓的他们缘同一个三的三境为所缘缘而现行呢，是说什么呢？是说虽然眼识跟相应的心所都缘三为所缘境，但是呢，缘的这个三是指什么？是指本质分的三，是第八识所变出来的那个山，那个东西是相同的。但是呢，当眼识跟它相应的心所同时缘到那个本质分的时候呢，眼识它自己变一个山的境界为它的亲所缘缘，那么同时出现的相应心所，每一个心所都缘着那个本质分自变一个山的境界为自己的亲所缘缘，所以在亲所缘缘上面说可以说是相似，但是不是相同，相同的是本质分，他们缘的亲所缘是自己变的，是相似的。所以这个所缘平等有这个不同。这样讲应该清楚吧。那么第四项，形象平等。形象平等呢，就是心跟心所取向是相同而现行。那这个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可以说呢，心跟心所在取总向上面是相似的，而心不取别相，心所取别相，在这一点说二者的形象并不相同。那么下面会详细的解说这一项，所以现在就解释到这个地方，形象平等。那么第五项叫做物体平等。物体就是自体的意思，就是这个心与心所现行的时候呢，它只有一个自体。所谓一个自体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一刹那眼识跟眼识的相应心所现行了，这时候眼识的自体只有一个，不会有第二个眼识同时现行。同理呢，眼识相应的每一个心所也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自体，在同一个刹那它不会有同时有相同的两个自体出现。譬如说在同一刹那眼识现行了，眼识它自己有一个自体，那么它相应的作意心所也只有一个作意心所，相应的触心所也只有一个触心所，相应的受心所也只有一个受心所等等，不会什么眼识现行的时候有两个受心所同时现行，不会。所以相应的心王跟心所都是只有一个自体，所以叫做物体平等。这是第二个项，与心相应的五义平等。第三项呢是系属于心，就是一个心王同时有一群心所共同升起，完成了别的作用。那么在升起的时候呢，心王唯有一个称作主，心所有一群数目多称作助伴或者称作臣属。那么以一个心王统领多个心所，以多个心所助伴一个心王，所以说心所是系属于心，这样解释。 那么有以上三义，所以呢它称为心所。那么把这一个何名心所解释了以后呢，外人又提出问题，那么心所跟心是一体呢还是异体呢？是一还是异？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看讲义三的第七项，他回答这个问题。问：心所与心为一为异？这个是提问。心所跟心是一体呢是异体？答：如萨婆多等与心定义，如金木等与心无异。那么先说小乘部派的主张，基本上分成两种。第一种如萨婆多等，就是一切有部，他的主张，他主张与心定义，心跟心所的体性呢是绝对相异的别体，心和心所法各有自己真实的自体，所以心所跟心自体相异。那么第二种呢就是金部，这个是金部譬喻师的主张，与心无异，心跟心所法自体相同，心所呢是心的作用，他们是同一体的。这个是小乘两派的不同的主张。今大圣者如成唯识论第七卷中广有问答，辨其一义。现在大圣唯识中的主张呢，在成唯识论卷七中有详细广泛的用问答的方式来分辨心跟心所的体性是一是异。那么我们这里呢不详细解释，你可以自己参阅成唯识论卷七。但是呢我们大略的解释一下。然总义者，依世俗故说有差别不同经部。然而依照成唯识论卷七分辨一体异体，总而言之呢依世俗故说有差别。从世俗地来分析呢，在心与心所上安立种种的假名来说明心跟心所的差别与不同。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心所得名的原因，第一个恒一心起，第二个与心相应，第三个系属于心。那么由这三项呢就详细的分别了心跟心所的不同的差别了。那么这个和金部说心跟心所它的体性是相同的，那么大圣跟金部是持了不同的立场，所以说不同金部。一圣义故，心所与心非即非离非即，如日与光，不同萨婆多部。一圣义地故，这个圣义地呢，它是觉诸心行言说的，所以在圣义中呢，不能说心和心所的体性有什么差别，有无差别。所以呢，心所与心的体性非离。不能说是绝对相离而别异的，非一，也不能说是同为一体的，毫无差别的，这个是非即。那么如果一定要说呢，只能说二者是非即非离的。如日与光，这个就是用譬喻来说明心跟心所的关系了。心就如同这个太阳，如同这个日，心所呢就如同这个日光。那么不能说太阳这个日就是光，那么这表示心跟心所并不是一体的。但是呢没有太阳就没有光，所以也不能说心跟心所是决定的一体，所以说二者是非即非离的关系。不同萨婆多部，所以心跟心所呢也不是像一切有部所说的二者决定自体相异。因为萨婆多部在认为在即使在圣义地的时候呢，心跟心所还是决定自体相异。那么外人再问呢，心与心所缘尽差别。问：若依世俗与心有异，其缘尽时与心何别？这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相应的五义里头的第四项形象平等， 我们现在的详细讨论形象平等这一项。心所和心缘境取向的差别，先提问，二者缘境取向有什么差别呢？答：成为世论第五卷说，心与所缘为取总相，心所与彼亦取别相，铸成心事得心所明，如画师资作模填彩。这个成为世论第五卷对这个问题有回答。心与所缘为取总相，心王在缘虑所缘境的时候呢，只能取所缘境的总相，总相是所缘境的总体的相貌，别相呢是所缘境个别的分别的相貌。举个例子说呢，譬如有一个绿色的山是所缘境，那么心跟心所去缘这个绿色的山的时候呢，这个绿山就是总相。那么至于看到这个绿山的时候呢，你心中同时升起的是乐受、是苦受或是不苦不乐受，这个是别相。那么这个别相一定要依总相而起，你一定要看到这个绿山才会有什么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所以别相一定要依总相而起，而眼识的心王呢，只能取这个绿山的总相。心所与彼亦取别相，那么心王相应而生的心所法呢，则不但取所缘境的这个总相，并且依着心所它本身所具有的功能，它也取这个所缘境的别相。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譬喻，眼识相应的受心所，它不但跟眼识一样要取这个绿山的总相，同时受心所呢，它也取看到绿山的时候心中这个受的别相。那么受的别相一定要依这个绿山的总相才能升起，所以知道心所呢一定取总相和别相。所以这是两个不同，心王只取总相，心所呢取总相和别相。铸成心事得心所明，因为心王只能取所缘境的总相，而心所呢还能取所缘境维系的别相，所以心所可以帮助心王完成了境的事业，所以得到心所的名字。下面举一个譬喻来说明，如画师资作模填彩。譬如这个画师，画师呢就是作画的主要的画家，叫做画师。那么这个资呢是什么意思呢？资就是助手的意思，是画师的助手。那么画师就比喻是心王，这个资呢助手就比喻是心所。作模填彩，模是模型轮廓的意思。这个画师作画的时候，画师是画整个图的模型的轮廓。这个比喻心王取相的时候呢，他只取这个相的总相。那么这个轮廓画好了以后呢，填彩呢是助手的工作。助手呢是在这个画师做好的模型里头呢，要细心的填上色彩，使这个图画完成。在填彩的时候呢，不离这个模型跟轮廓。这个比喻心所在取别相的时候呢，它是不离总相的，它帮助心王完成了境的事业。所以形象平等的时候是这个意思。辩中辩论第一颂云：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总了境明心亦别明心所，即是心所取总别相，心王为总，乃至广说。在辩中辩论里头有一个颂呢，是说明心与心所了境形象的差别。虚妄分别呢，如果依差别相来安立呢，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虚妄分别如果依升起来安立呢，就是什么？就是心跟心所法。那么三界呢是虚妄的显现， 心心所法的作用呢，就是分别。所以颂文说，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总了尽明心。那么在大正藏辩中辩论文里头呢，是唯了尽明心。就是唯能了尽的总相呢，是心的功能。一别明心所，除了能了尽的总相之外呢，亦能了尽别相，是心所的功能。即是心所取总别相，心王为总。那么颂文的意思就是说明呢，心所呢是取所缘境的总相与别相，那么心王呢只取所缘境的总相。乃至广说，除了成唯识论辩中辩论外，还有其他的经论呢，也都广泛的这样解说。那么还有很多心跟心所的相关义理，这边就不多做解释了，你们可以自行参考成唯识论跟其他经典的章节，里头都有广泛的讨论。那么论文说，此中说心亦兼心所呢，到这里就解说完毕。那么下面解说论文的唯遮外境不浅相应，这个是为前面的论文做一个补充。细菌说唯心，论文中说唯识的目的是要遮浅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妄执，不是要遮浅与心相应的心所法。所以论文中的相应呢，就是心所法的意思。我们看讲义三的第八项，说明呢，唯心教唯遮外境实有。为诸愚夫不知心外无实境相，便执实有，起诸恶业二重障等。为诸愚夫不知心外无实境相，那么被无明覆障呢，不能认知诸法实相的有情，称作愚夫。那么这些有情呢，不能够了知心外没有真实境相的道理。那么有情所认识的境相，其实只是自己心事呢所变现的影像，并没有离心之外另外有真实自体性的境界。但是无始以来有情被无明覆障，不能够了知这个真相。那不能了知这真相怎么样呢？便执实有。有情不知道真相呢，便生起了虚妄执着，以为镜像呢另有真实的体性，不是自心所变现的，实为实有了。那么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起诸恶业二重障等。有情如果知道镜像是自己内心所变现的，那么要改变这个镜像呢，就修正自己的内心就好了，修正自己的内心，那么这个相应的境界呢，就会随心慢慢的改变。那么如果有情不知道，执着有真实的外境，那有情为了追逐这个真实的外境，要永为己有，便会造诸各种的染污的恶业，这个是起诸恶业。那么有情由于虚妄执着，把这个虚妄执着呢，就熏染了阿赖耶识，于是生起了烦恼障与所知障，这个是起二重障。那么由此呢，就生死流转，不能得无上菩提，不能证大涅槃了。今说唯心，遮离心外遍计所执实境实有，不为遣除依他起心。细经说唯心呢，是因为要帮助这些愚夫有情，使他们能够了知实相，然后放弃妄执，不造作恶业，然后呢，可以熏习清净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渐渐的灭掉烦恼障、所知障的二障的种子，最后能够得无上觉，证大涅槃，可以成佛。所以呢，要遮离他们由于无明而起的周遍嫉妒引申的妄执。那么什么妄执呢？这个妄执就是离心之外，认为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体的境界， 不知道这些境界乃是自己内心所变现，这个是要除浅的妄执。不为浅除依他起性，经说唯心并不是为了要除浅依他起性的原生法。依他起性的原生法是有的，它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现行生法，也就是心心所法。那么唯识要遮浅的不是这个心心所法，而是因为无明而在心心所法上面升起了错误的认知而引起的妄执。所以要除浅的是妄执，不是要除浅心心所法。不离于心，诸心所法，心为主故，说为有心，理实亦为有诸心所。不离于心，诸心所法，心所法的升起是不离于心的，因为它是依心而升起，它又必须与心相应，又系属于心，所以说心所法是不离于心的。心为主故，说为有心。那么心跟心所共同的活动的时候呢，是以心为主，心所为助办的。所以在契经说三界为心的时候呢，就是以心为主的意思，并不是要说唯有心而没有心所的意思。理实亦为有诸心所。那么按真实的道理来说呢，唯心不只是唯有心，也唯有相应的诸心所。所没有的是渔夫的妄执，他们妄执离心之外另有真实自性的外境，这个是要除浅的。那么心与心所法是有的。那么论文中不浅相应的相应呢，就是说的心所法。那么心跟心所法如何相应呢？那么就看讲义三的第九项，解释相应。问：何名相应？提问：心跟心所如何名为相应呢？答：成唯识论第三卷说，为心心所形象虽异，而实一同，所缘是等，故名相应。即具四义，除同形象，乃名相应。我们刚刚前面解释相应的时候呢，是依据《大毗婆沙论》以五义平等来解说心跟心所法的相应。那么这里是引《成唯识论》卷三来解说相应。为心心所形象虽异，《成唯识论》认为心的形象是只缘总相，刚刚又解释过。而心所的形象呢，它缘总相和别相，所以心跟心所二者的形象呢是相异的，这是成唯识论认为的。所以呢，成唯识论不同意无异平等中的形象平等。这个大毗婆沙论呢，是依心跟心所同源总相而说形象平等。那么成唯识论依心不缘别相，而心所缘别相，所以说形象相异。他们根据的是不同的说法。而实一同，所缘是等，故名相应。而在这个实就是指的十分，一是指的所依根，所缘是指的所缘境，是呢就是前面讲的物体平等的这个物体。那么在这四项呢是平等的，成唯识论同意大毗婆沙论的说法，说这四义是相应的。那么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呢，这边讲的有没有看到注意说十一同，所缘是等，用的字不同。那么这里讲的同是相同的意思，心跟心所相应的时候呢，在十分上是同一刹那，是相同的，那一刹那是相同的，所依的是同一个根，根也是相同的，所以用同字表示十分跟所依根是相同的，是同一个。下面说所缘是等，等是相等相似的意思， 心和心所相应的时候，各自变现亲所缘缘，所缘相似但是并不相同。那么在事平等上也是一样，我们刚刚讲物体平等，心跟心所各自都只有自己的一个字体，这个是什么？是一样的，但是心的字体跟心所的字体并不相同，每一个心所的字体也不相同，所以呢，用相等的等字来表示心跟心所是相似意。只有一个字体这边是一样的，但是呢，它那个字体不一样，所以只是相似，不能说相等。所以说十跟一是用同，所缘跟事是用等，是相似，同是相同，故名相异。极具四意，除同形象，乃名相应。成唯识论认为，心与心所若具有相同的十分，相同的所依根，相等的所缘境，相等的事，这四意呢就称为相应了，不必有同形象，因为他认为心与心所二者的形象并不相同，所以成唯识论认为四意就平等，就相应。那大毗婆沙论是认为五意。彼为于伽，即离有别，皆如彼说。彼为于伽呢，就是彼就是指的成唯识论的说法，和于伽师利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好，有什么不一样呢？于伽第55卷说，问何故名相应？什么是心与心说法相应呢？这个我在讲义上面忘了把这个文打上去，所以现在写在这个板上面。答：由事等故、处等故、时等故、所作等故。那么现在解释《于伽师利论》第55卷的这一句论文，依着窥基法师的解释来解说。第一是事等故，这个事就是讲就是物体，所以事等故呢，就是前面无异平等中讲的物体平等。第二是处等故，处等故是指的什么呢？所依根处跟所缘处平等，所以这个处等故包括了两个平等，一个是所依根处的平等，一个是所缘处的平等。第三是十等故，十等故就是说的十分平等。第四是所作等故，所作等故就是什么？就是形象平等。在同一所缘境上，形象所作平等。那么这样解说的话呢，照窥基法师这样解说，那于伽师利论的讲法跟大毗婆沙论的无异平等就相同了，跟成唯识论的四义相应呢就不同了。所以说彼为于伽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刚刚解释这一段论文是用窥基法师的解释，韩清净居士呢他在批寻记里头也有他的解释，那么我们取用窥基法师的解释，不取他的解释。他的解释有不一样的说法。即离有别，于伽跟成唯识论解说不同，主要是对于形象平等的道理有不同的看法。于伽是在心与心所取向的总向上说相同，心跟心所都取总向，这一点是相同的。成唯识论呢是在心只能取总向，心所能取总向和别向，这种功能上说不同。所以说即离有别，他们取的道理是不一样的。皆如彼说，那么这些道理呢就是在成唯识中、成唯识论中有说，于伽中有说他的道理，都有说明。那么这样子呢就把这个相应解释完了。那么外人呢又对外境的定义有所质疑，因此提问，请看讲义3的第10项。 问：若遮外境，岂复一遮自身诸事各所变耶？外人提问：好，如果说唯心唯事要遮离心外有境，那么一个有情它本身有八个事，对每一个事来说，是不是也要遮离其余事所变现的相分呢？答：今亦遮此诸事相缘，不能轻取，非遮体有。这是回答这个问题。今亦遮此诸事相缘，不能轻取。一个有情有八个事，每个事呢都自己变现相分，为自己这个事的见分的亲所缘缘。所以对于自事以外其他的心事所变的影像，或许可以作为自事的增上缘，或者是称为疏所缘缘，但是其他事变现的影像绝对不能作为自事的亲所缘缘。譬如第八世所变的根身跟清气世界，第八世自己可以亲自缘取他变现的，因为是他自己变的，是什么？是亲所缘缘，自己变的根身气界，他可以亲自缘取。但是前五世就不能够亲取第八世所变的根身气界了，他不能亲取。可是呢，前五世可以借着第八世所变的根身跟气世界作为增上缘，或称为疏所缘缘，然后前五世自变根身跟气世界的影像为相分，作为自己见分的亲所缘缘。所以这里说今亦遮离此其余诸事之间所变相分，作为亲所缘缘，因为不能轻取其余诸事的相分故，是这个意思。非遮体有，虽然遮离自事不能轻取其他其余诸事的相分作为亲所缘缘，但是呢，并不是说没有其余诸事的自体跟诸事变现出来相分的自体，不是要遮他们的体性，只是说不能缘取而已，不能亲缘而已，他们的体性还是有的。所以一个有情呢，它的八个事呢都是各有自体的，跟它所变的相分也是有自体的，所以说非遮离八事各有自体，及其相分各有自体，所以说非遮体有。这个是依护法中义来解释。离自外境亦非或一向遮体都无，但说自心不能轻取。这句话要这么念才能解释，要不然还不能解释。亦非或一向遮体都无，应该作为什么呢？亦非遮体都无，或非一向遮体都无，也就是什么？也就是非遮体有的意思。离开自事以外由其余诸事所变现的境界，变现的相分也是有自体的，所以说遮离外境并非要遮离其余诸事所变的境界所变的相分，说他们没有体性，而是说要遮离呢自心不能轻取其余诸事所变的境界，所变的相分，是这个意思。但说自心不能轻取，是这个意思。心轻所取定不离心，若离自心定不轻取。心轻所取定不离心，心的轻所缘缘必定是自心所变现的相分作为所缘境，所以这个轻所缘缘一定是不离自心的。若离自心定不轻取，如果是离开自心之外而由其他其余心事所变现的相分的境界，定不轻取。自心如果要取其余心事所变的境界，只能依其余心事 所变境界为真上缘，或者是殊所缘缘，然后自心变现亲所缘缘为亲所取境，决定不能轻取其余心事所变的境界。所以说若离自心并不轻取，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样回答完以后呢，外人复问有关真如的问题，他们讲一三的第十一项。问：其心所法为寂不遮，其真如性经中不说，应非为是。这个是提问。其心所法为寂不遮，经说三界为是，那我们前面解说了，为是表示唯有心事跟心所法，所以这个为字呢并不遮遣心所法。其真如性经中不说，应非为是。但是其经说为是，并没有说为真如性。而且呢，真如不是什么，不是虚妄熏习的原生法，它是无为法。所以说为是的时候呢，这个真如性就不应该包括在为是里头了吧。他提出这样的疑问。答：陈为是说，事之实性不离事故，名为为是。这是回答陈为是说，在陈为是论里头有解答这个问题。事之实性，真如是心事不变的真实性，谓之事之实性。不离事故，并不是离开心事之外，另外有一个独立的字体，叫做真如。真如和心事是不依不异的。心事是因缘生法，那么在此因缘生法之上，远离了众生妄执的遍计所知性，然后所显现的空性就是真如。所以说真如跟心事是不异的，不能说他们是完全两个不同的字体，他们是有关系的。那么由此而说真如是不离事的。但是呢，真如它是不变的无为法，心事是无常的有为法，所以不能说心事真如就是心事，只能说真如不离事，而不能说它就是事。所以说不离事故，名为为事。那么由于真如不离事，所以经说三界为事呢，也就不遮遣真如性了，也就包括这个真如性了。这样解释，非如心所，名为心所，不名为事。这个如心所，就是说真如性也是心所的真实性，叫做如心所，它不离开心所，所以真如应该称为，也可以称为唯心所。我们刚刚说唯是包含了什么？真如性。那么心所呢？唯心所也包含了真如性。但是我们仍然用唯是的名言来全表心所的真如性，而不用唯心所来全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唯是意已经包含了唯心所的意，所以呢，就用唯是来代表心事的真如性跟心所的真如性。这一句论文是这个意思。真如亦是心所实性，亦得名为唯心所法，此理通故。那么这里是依理来解说了，真如性也是心所的真实性，所以也可以安立假名为唯心所法。那么道理跟前面真如性安立为唯事是相通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解说论文唯遮外境不遣相应。 好，请回来看唯识二十论的课本。第一页。看论文。内是生时，似外境现，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这个安立论宗唯识无意的第四科是名唯识意，举喻以显。这一科呢，就是要说明唯识的义理，并且呢，举出譬喻来说明。那么内是生时，似外境现，此中都无少分实意，是说明唯识的义理。如有炫意见法音等，此中都无少分实意，是举喻说明。所以这个此中都无少分实意呢，是配合上面的论文要说两遍。那么以理跟譬喻来成立唯识。那么先解说理，内是生时，似外境现，此中都无少分实意。那么要解说这一句论文呢，就先要解说内是升起时的作用。好，那么内是升起的作用呢，在唯识学中有四种说法，就称为四分说。请看今天发的讲义四的第一页。以前我们讲真实义品的时候，有稍微提到四分说，当时呢没有做深入的解释，就说以后会解说，那么现在就要做一个详细的解说。唯识学的四分说，安难成户一二三四。这个是唯识学里头说呢，安指的是安慧，他主张一分说，难呢就是难陀，主张二分说，成呢是指成挪，主张三分说，护是指护法，他主张四分说。那么先解说安慧的一分说，自证分。安慧认为只要安立心事的自体一分，也就是自证分，就可以成立唯识的旨意。这个自证分因为是心事的自体，所以呢自证分又称为自体分。一华严经三界唯一心，成立一分说。那么安慧要成立一分说是根据什么而说的呢？他是依据了华严经所说三界唯一心。他解释三界唯一心呢，认为只有心识的一分是有体法，那么除此之外不应该别有有体法，他认为这个才是唯识的真义。因为经说了三界唯一心，只有一心是有体法，其他都不是有体法。安立事体为自证分，是依他起性，有体法；见分与相分是遍计所执性，无体法。安慧呢，他虽然呢是一分说，认为自证分有体性，自证分一分有体性，但是呢，他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见分跟相分，见分相分还是有的。但是呢，他认为心识的自体只有自证分，这个是依他起性的原生法，是有体法。那么由于无始以来虚妄熏习的缘故，当这个依他起的自证分因缘和合而升起的时候呢，就由虚妄分别心呢变现似有见相二分的升起。那么这个见相二分呢，并没有真实的自体，只是事体而已，只是事体而已。那么这个见相二分呢，是遍计所执性的无体法。如果没有自证分的事体升起， 也就没有见相二分的显现。所以辩中辩论里头说，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在安慧的解释是指虚妄分别是事体的自证分，它是依他起法是有的，而于此二都无呢，这个能取的见分跟所取的相分都是辩计所执性，是没有自体性的。这样说呢，唯有体性的自证分是由事的种子因缘和合而生起的，见相二分是没有种子的，它是辩计所执性，也就是说生起了就是一个事体。那因为我们的无明关系，我们看到这个事体的时候就认为有见相二分的出现，其实是没有见相二分的，就是一个事体的出现而已，就是一个自证分而已。这个是一分说，安慧的一分说。那么难陀的二分说，就是有相分跟见分。难陀等论师持二分说，二分指的是相分与见分。依摄大圣论唯二依他性，我查了这个摄大圣论并没有这一句文，但是成唯识论述记里头有这句文，唯二依他性。那么成唯识论演密说解释这个成唯识论述记的时候说呢，这个唯二依他性呢是出自于摄大圣论的，所以这个说依摄大圣论唯二依他性。那成唯识论怎么解释这个唯二依他性呢？就是成唯识论是说，诸圣教说唯量唯二种种皆名依他起故。所以在成唯识论的卷八里头有这段论文，其中解释成唯识论解释诸圣教说呢，也就是说这个诸圣教说说的是摄大圣论，也就是说是摄大圣论讲的，所有唯量唯二种种皆名依他起性。那我去查了《摄大圣论》本的卷二，它有这一段文。《摄大圣论》说：“复次，云何安立如是诸事成为是性？略由三相：一由为是，无有异故；二由二性，有相有见，二事别故；三由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故。”那么这样对照这个摄大圣论文跟成唯识论的论文呢，这个成唯识论中说的唯量就是摄大圣论中说的什么第一相由唯识，所以这个唯量就是唯识的意思。那么唯二呢，成唯识论中讲的唯二呢就是摄大圣论中讲的由二性，有相有见，二事别故。成唯识论里头讲的种种呢，就是摄大圣论里讲的第三相，由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故。所以我们解释这个摄大圣论的论文呢，也就解释了成唯识论的那段论文，唯二依他性。成唯识论诸圣教说唯量唯二种种皆名依他起故。摄大圣论中说大略可以由三相来建立诸事，以成立诸法为事的体性。哪三项呢？第一项是由为事，无有异故。这个是唯识学的根本教义。由为事，无有异故，就是为事无异的意思。一切诸法只是虚妄分别的心事的显现。那么遍计所知的实有外境是没有自体的。所以虚妄分别的心事显现是依他起是有的。遍计所知的实有外境是没有自体的，是吗？是没有的。第二项由二性，有相有见，二事别故。这个二性呢，就是指的相事跟见事，它们都是有自体性的，依他起法，所以称为二性。一切诸法都是心事的显现，可是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就自然显现出二分。一分呢是能取的见事，称作见分。还有一分呢是所取的相事，称作相分。那么实际上相分见分都是事，所以是依他起性。但是在凡夫的妄执中就成为实有的内心跟外境。所以它是依他起，然后呢凡夫执着它变成了遍计所知。所以他说见相二分是有体性的。第三项是由种种种种形象而生起故。 种种就是各式各样的意思。当见分缘虑相分的时候呢，就在心事上现起了种种形象。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认识了诸法。好，心事认识诸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切诸法皆为有事，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呢，自然显现了相见二分。那么在二分的相见二分的缘虑作用之下，就有种种诸法的影像显现在心中，成为有情所认识的诸法了。这个是一色大乘论唯二一他性的意思。那么下面再讲后言经也有闻，与后言经，一切唯有觉，所觉亦皆无，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转。这段文，这后言经说呢，一切唯有觉，这个觉就是心事的一样意思。好，所以这个心事我们看了好几个名词了哈，量，微量的量也是心事的意思。这边讲觉也是心事的意思，讲事也是心事的意思，讲心也是心事的意思。一切万法唯有心事，所以说一切唯有觉，所觉亦皆无，有情所认识的外境是没有的。这两句就是唯事无异的意思。能觉所觉分，能觉的是心事的见分，所觉是心事的相分，称为能觉所觉分，各自然而准。啊，自然是法尔如是的意思，转呢是因缘和合而升起的意思。当心事因缘和合升起的时候呢，法尔如是的就有见分跟相分的现起，而见分相分二分都是事，并没有离心外境的存在，所以呢说一切为事。安立相见二分具依他起，由于以上经论的文呢，所以难陀的安立心事唯有见相二分。见相二分，这个相分的相是相状的意思。好，种种差别不同的相状作为自心的所缘境就是相分。那么见分的见是照见的意思，能照见所缘境的种种不同差别相状的作用是见分。所以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呢，就会有缘虑的作用，缘虑作用的完成一定要具备此见分跟相分这两分。相分是依于事体见分而升起的，它是见分所变的相，所以事体是见分，见分变出相分来，所以相分是事体见分所变的相，而相分又是见分升起的所缘缘。那么这样说起来呢，见相二分如果缺了任何一分的话，心事就不能升起。缺了见分就变不出相分来，缺了相分见分就不能生。所以呢，见相二分缺一，心事就不能生。心事如果不能生，也就没有缘力的作用了。所以知道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必定是有见相二分同时升起，并且都是什么依他起性。那么虽然相分见分二分都是依他起性，但是相分是依于事体，是由事体的见分所变的一个现象，叫做相分。所以说注意这边哈，难陀的安立事体的见分是依他起是实有的，而相分它也是依他起，但是它是什么见分变出来的现象，称为虚境，称为虚境。所以相见二分都是由同一个事种子所生的，称为心识境虚。难陀他认为，如果相分也是实有的话，那么在事体的见分之外还有一个实境的相分，那么就成为什么心外有实境了。 所以他认为这个就违反了唯识的义理，不能成立。这个是难陀他的想法。现在讲有各家不同的说法，所以不是说这样就绝对对或者绝对错，这我们就只是分析各家不同的说法。成挪三分说，相分、见分、自证分。成挪在相分与见分上呢，再加上自证分，而成为三分说。什么是自证分呢？自证分的证是证知的意思，能够证知自是见分缘律相分的结果，这一种能够证知结果的作用，把它安立为自证分。极量论云：四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证，即能量即果，此三体无别。极量论是成挪所做的论书，其中有一个颂呢，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这个颂，是说明他所建立的三分说的。四境相所量，四境相就是指的相分，它相似于外境显现的相貌，所以叫做四境相。那么在缘律作用中呢，四境相是属于所缘的，所以它是叫做所量，就它是被量的东西。能取相自证，能取相就是指的见分，自证呢就是指自证分。即能量即果，见分是能缘能取，所以它是能量。自证分呢是能够证知见分缘律相分的结果，所以呢自证分是量果。此三体无别，此三呢就是指相分、见分、自证分，他们的体性呢，三分的字体都是心事，是没有分别的。三分的功能作用有别，但是他们的字体都是事，这是没有差别的。好，那么现在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自证分呢？那么成唯识论呢，以三义建立自证分。在成唯识论上面呢，有三种意义来建立自证分。第一义呢，就是能量与所量必有量果。我们举一个譬喻来说明，如果我们拿一个尺来量一块布的长度，那这个布是我们要量的，它是所量。那么这个尺是能量，拿这个尺来量这个布，所以尺是能量，布是所量。那我们拿尺来量布的时候呢，能够了解这个量度，这个布有多长的心，叫做量果，量出来的结果叫做量果。如果没有能了知量度的心，我们就不能够了知布的长度。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只是拿个尺去量而不能够了知这个结果的话，就没有完成测量的功能，也没有意义了。你拿一个尺去量个这个布，然后呢你没有知道结果，那就没有完成去量的这个作用。所以就一定是要有一个什么测量的结果出来，才完成了这整个测量的功能。所以相分就像是这个被量所量的布，见分呢就如同能量的尺。那如果这样子讲的话，照二分说，只有相见二分的话呢，就是拿尺去量布，然后呢不知道量出来的结果，这样二分说就没有完成心事缘律的作用。因为心事缘律的作用是有认识的结果的，所以三分说呢，他认为二分说呢没有完成这个缘律的作用，所以要建立自证分，也就是量果，建立这个结果。自证分能够证知见分去缘律相分的结果，就好像用尺去量布。自证分呢，就是能够了解量度结果的这个心，量了以后知道了这个结果，这个就是自证分的作用。那么这样三分呢就完成了测量的作用。那么在心事上说呢，建立三分说就是 完整了原力作用。所以说能量与所量必有量果。二，我们把三分说讲完好了，今天好不好？二，相见二分必有所依体故。相分和见分是两种不同的作用，如果没有自证分为他们的所依体，那么相分跟见分是因为是不同的作用，所以他们一定是个别有体，他们一定是有不同的体。那么这样作为见分的事体，在事体外另有相分的别体，就是成为了心外有境。这就是刚刚难陀他顾虑的事情。那这样唯识义就不能成立。那么现在安立了自证分为见分跟相分二分所依的事体，这样见分相分自证分就为同一个事体了。那么这样心外无境的唯识义就可以成立。我们举个例子说明，譬如说眼识的见分可以圆眼识的相分。为什么眼识的见分可以圆眼识的相分？因为它们同一个字体。而耳识的见分不能圆眼识的相分。为什么耳识的见分不能圆眼识的相分？因为它们不同一个事体，所以不能圆。所以因为眼识的见分跟眼识的相分同一事体，所以能圆。由此而知，见分相分必定是同一一个事体，才能有圆律的作用。那么这个事体就是自证分，就是自证分。这是第二项，相见二分必有所依体故。第三项，说明记忆功能故。心事如果要能够意念过去的境界，一定是心事曾经圆律过并且正知过的境界，它才能记忆。如果没有圆律过，没有正知过的境界，它是不能记忆的。因为什么？没有经过嘛，怎么能记忆？所以能够记忆的境界一定是曾经被圆律过并且被正知过的境界。如果只有见相二分，那么见分圆律相分的时候呢，它不能正知自己，因为见分自己本身不能够自圆，所以见分无法正知见分去圆律相分这件事情。那如果他没有办法正知见分圆律相分，他就没有办法意念了。因为能分别的见分他从来没有被圆律过，也没有被正知过，同时呢也没有能正知者，所以未来也就无法记忆见分圆律相分这件事情。所以呢一定有一个叫做自证分，当见分去圆律相分的时候呢，自证分能够圆律见分，并且正知见分曾经圆律过相分的那个状况，那么当来未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意念见分圆律相分的这个状况就可以圆律了，因为它已经被圆律过而且被正知过，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影像显现出来，这个就是记忆。这样就能够圆满说明记忆的问题，所以要安立自证分才能够圆满说明记忆的问题。所以有以上的三种意义，知道有相分、见分、自证分这三分。三分俱是依他起。在三分说里头呢，自证分、见分、相分都是依他起性的因缘生法。见分是自证分事体的作用，所以自证分和见分是同一个事种子所生。而相分呢则有两种状况，第一种是相分跟见分不同种而生，称作因缘变。这个讲义上有因缘变。第二种是相分跟见分是同一个种子所生的，称为分别变。所以相分有两种状况。那么先解释什么叫做因缘变。因缘变就是说，当心事升起的时候呢，相分是由相分自己的种子所生，不是由于见分的分别嫉妒的能力而变现出来的。因为是由自己的相分种子为清因缘变生出相分来，所以称为因缘变。所以在因缘变中， 自证分跟见分是同一个事种子所生的，而相分是另外的别有的相分种子所生，所以见分相分不同种。那么譬如呢，在前五世跟五同源异世还有第八世，我们前面讲过他们都只有自性分别，是没有嫉妒分别的，所以他们不能分别嫉妒呢，他们的所缘的相分都是由自己的相分种子所变现出来的。前五世跟五同源异世的色身香味触所缘境跟第八世的根生气界种子都是因缘变，都是因缘变。那么第七世缘第八世见分为本质分而变现的相分是因缘变，第七世有点不太一样，它有因缘变也有什么分别变。那么第七世缘第八世见分为本质分而变现出来的相分是称为因缘变，也是属于因缘变。那么第二个在解释分别变，相分是由见分的嫉妒分别力而变现的，并没有能生相分的自己的相分种子。那么因为相分是依见分的分别嫉妒的能力而变现升起，所以称为分别变，由分别嫉妒能力而变现出来的。那譬如说第六意识他的嫉妒分别的时候，他的相分就是属于分别变。第七是他非量的嫉妒分别，阿赖耶识的见分为我相的相分也是属于分别变。所以第七是他有因缘变有分别变。那么分别变中自证分见分相分是同一个世种子所生的，叫做见相同种，这是见相同种。那么虽然有这些种子升起相分的不同，但是三分都是依他起性，都是实有法。以上是三分说。我们后面会提到三分说里头还有不同的讲法，但是这边就先这样讲。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这边是比较难一点的，比较难一点。 阿弥陀佛，是不是请师父再把那个讲义三的第四页哈，就是标第十一这个地方，因为这边讲到那个真如性这个地方哈，这个道理好像还可能师父再讲慢一点，好像一时之间听不是很懂。 你说第十一项吗？谢 谢。对对，第十一项。 第十一项，它困难的地方就是在解释“非如心所，名为心所，不名为事”这句话。你把我写讲的那个话，把它打出来那个文，你仔细看，你再去对照它的原文看半天，你就会了解它在讲什么。我这样跟你讲，你还是会不懂。为什么？因为只是这样听是没有办法的，你一定要把那个文去对它，然后才能了解它在讲什么。你不要把那个如看成好像的意思，那个如是真如的意思。它的困难就在那个地方。 师父阿弥陀佛，我问一下这个安慧这一分说，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用立竿见影那个角度这个例子来讲，就是竿就是那个 他举的那个自证分，然后引就是那个，就是 你这样讲也可以，但是你不如说你依然看那边有个杆子，对不对？但是呢，你把它看成了人了， 就是以前那个绳子的那种 啊，就是绳子跟蛇一样的关系。杆子是有的，那个人是没有的。 你要成立他那个认知是错误的， 他那个字体是有的，他是依他起的。那么渐降二分是没有的，他是遍计所知性。可是因为他一变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渐降二分的影像，就认为有渐降二分，而没有看到他字体只是一个什么事而已，只是心事而已，所以就认为有一个渐分去原取相分，那其实是什么？只是心事的一个作用，一刹那现起，就这样子而已。那我们就开始什么假名施设，然后说自是见分，自是相分，见分去远离相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一大堆出来了，种种形象而生起故，然后就变成遍计所知了。 那这个难陀二分说，这个刚才在讲，可不可以用那个镜子的玉来合？ 镜子。 就是一个是能造跟所造， 对，二分说本来就是一个能一个所，你要用镜子也可以，能造所造，但是它既然是用原力的作用，就是能源所源嘛，那你要用那个帮助你了解也可以，但是它的重点是在心识尽虚这一点，二分说的重点是在心识尽虚，虽然都是一他起，但是心是实的。尽是虚的，因为后面我们还会再讲到，那边我还没准备完，但是会讲到。本来今天我想把四分说都讲完的，但是时间不够。因为唯识学里头，它分成唯识古学跟唯识经学，又有讲有相唯识跟无相唯识。那这个一分说二分说，我后面会讲到，就是属于无相唯识。他们认为相分是什么？是没有体性的。所以安利虽然安利又成依他起，也只能说他是虚的，而不敢说他是实的。三分说里头，我刚刚讲三分说，三分说里头还分两个不同的说法。刚刚讲的是说三分都是依他起，然后呢都是属于实有的。还有一种说法是三分说里头说三分都是依他起，但是自证分是实有的。见相二分是虚的，后面会讲到。那这种说法，它的意思是什么？虚的那个还是没有什么 体性， 没有体性的嘛？他只敢给他安立成虚的，因为他的思想是根源于一个后面会讲到一个唯有是的思想，这是唯是古学的中心思想。唯有是，只有是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所以即使安立成一大体也是虚的，只有事体是实的，是实有法是实的。那唯是经学就不一样了。三分都是一大体，而且都是实的，为什么？因为见分相分都是事体所显现的。所以事体如果是实，他们就应该是实，事体是虚，他们就应该是虚。所以虚实同故，他从这个观点来安立，所以三分都变成实体。三分变成实体以后，就变成什么？事体之外还有实体。这个时候就不能说唯有事了，他只好讲什么？不离事。这两分不离事，不是唯有事，不离事了。 问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唯识经学的重点就是不离事。所以背这是要诀，唯是古学唯有事，唯是经学不离事。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就是从这边讲出来的，后来的思想就改变了。 那个《解深密经》，佛前面就很明显就讲出三相了，那后面可是又用三无性把它破掉，那边又有什么明显不一样？ 三无性没有破三自性，我再回去看看。三无性是说明三自性， 另外的角度。 对，从无自性这个地方讲，说明三自性。他说三自性是有的，好，原真实性是有的，依他起性有的，遍计所知性在妄情中也是有的。 那为什么《体生命经》就讲三自性，然后他们就要用不同的说法 啊？ 就是《体生命经》是讲三自性，然后他们都要引，就各自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也都是讲三自性呢、啊， 也都是三自性， 不 是只是虚实的那个， 不离开三自性呢、啊。虚实是说，在安利的话，他说这都是属于依他行，他都是从那个种子生出来的。可是相分是由见分变出来的，所以见分是实，相分是虚，因为他要顾虑的是唯有是这件事情，这个思想。那因为是唯有是，他就不能够呢，在是的字体之外，再安立一个有字实在字体的东西。那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必须把它安立成虚的，或者是安立成什么遍计所知性。因为他是古学，他是就是唯有是，他是他的中心思想。那后来呢，他的解说变成了不离事，就是他把他案例都是实性以后，他会变成不离事。那我的想法是这样子，是说为什么他要把他案例成不离事，后来都变成实体。我就讲一个，这个东西是真实的还是假的？你感觉看到的时候，你觉得这是实体还是什么？是假的，这是相分嘛？你觉得你的心跟这个东西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实在？一类相续兼住，一类兼住相续而转，它不变。你的心会变来变去，你觉得你的心跟它比起来，是哪一个比较实在？一定是觉得这个比较实在嘛？那你觉得这个比较实在，然后你一安利，你说心是实体的，这个是虚的，这是假的，你容易接受吗？你不容易接受，所以他说心也是有实体的，这个相分变出来它也是有实体的，你容易接受。那它是有实体的没有错，它是什么？不离事，它没有远离心事，它是心事变出来的，这样你容易接受。要不然你的感觉跟他的经论里的讲法是什么刚好相反的，经论里的理论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经论里的理论是为了解决实际的问题而说出来的理论，从实际上面而推出来的理论，不是那边有个理哦，我这样讲完以后，所以实际那就跟那个理来变，不是这样子，不是我编出个理来，不是，是因为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要解释给你听，所以我建立这个理论，让你了解这个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子，这个是理论的建立。所以要了解为什么理论会这样建立出来，是因为它有它的要解决的问题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要去批判说它对它不对，这是很难批判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面对的状况不一样，时代会改变，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对的不同众生，你要讲不同的东西给他听，让他能接受。接受由他能照着修行，然后能够证入实相。而不是什么抓住一个永远不变。所以是会变的，但是要变，你不能离开真理而变，你不能随便乱变，你要符合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我问一下上一次，就是那个第七次跟第八次那个，有提到说一个是有父无忌，一个是无父无忌，那个他的那个父的那个意义跟无忌的意义， 无忌就是没有善恶。不是善不是恶，他没有善恶叫做无忌。OK， 有父是说他有四烦恼，第七是有四烦恼相应，所以他是有父的，他是有杂染的，他是有染污的，不是讲杂染，是讲染污，所以这他是有父的。但是因为第七世他是很隐忧的，我们第六世感觉不到，所以说他是有父无忌，他还属于无忌，但是他是有什么有染污的。那第八识我们也感觉不到，你不能知道第八识是善是恶，所以它是无忌性。但是第八识不能够有染污， 他可以说他杂染，但是不能说他的染污，因为他如果是恶性的话，你善法怎么熏？是不是？他是恶的东西，你说我善法熏上去怎么熏？熏不过去，因为他们有对立性，所以他必须变成无复无忌，那善恶都才能够熏习第八识，成善恶种子。 上次也有提到那个又狠又神，那个无忌是指他是那个恒相， 什么东西？ 上次有讲到那个恒跟神这个功能性，就是恒省思量这个功能性。好好好，那跟刚才提的那个无忌，就是跟恒是画上等号吗？还 是恒是讲时间呢、啊？省思讲嫉妒分别。 恒 是说时间上没有间断，从无始以来第七世他从来没有间断过，所以说他是恒。那他能够嫉妒分别，所以说他是省，所以说他是唯一的恒省思量。第八世是恒而不省，第八世是没有间断过，但是第八世没有嫉妒分别，对吧？第六世它会有间断，所以它不恒，但它省，它能有嫉妒分别。 不好意思，我最后再问一个哦，就是上次略略有提到那个夹带变带那个，我回去又听真实一点听一听，可是还是不是很懂，可不可以稍微说明？ 夹带变带就是说真如，如果我的心变一个真如的影像，就代表我的心不能接触，不能直接的接触真如影像，不能直接接触真如，只能做什么真上缘，变出来一个什么真如像，那就代表我的心变出来的真如像不是真的，那就是说我们的事永远不能接触到真的真如像。那意思就是说唯识没有办法证真，证真是直接接触真如的，这才叫证真。那你不能直接接触真如，你变个真如来，你去上面分析，你的心本来就是虚妄分别心，然后你变个真如出来，那个真如也是虚妄分别出来的，那永远不能证真，那唯识学不必学了。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呢？我们上次不是有讲那个故事吗？那个小圣他不是做一个破大圣论吗？是他提出来的问题，他在破大圣论里提出来这个问题，所以说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唯识不能够证真，所以你这个大圣是什么没有道理的。那玄奘法师就破除他这个说，讲带有变带跟夹带，一般的状况是变带，这个虚妄分别一定是变带，可是在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他不是变个什么真如相出来，他是夹带，他直接把真如相夹起来带在那边，就是什么直接认识了真如相，所以这个叫夹带，直接亲缘真如叫做夹带，所以唯识是可以证真的。 是夹是直接亲自接触的关，对， 你这个不是夹起来了吗？对不对？那我变个东西在这边，我夹它，我怎么夹呢？它变出来是假的嘛，我没办法夹嘛，我这不就夹起来？真的只有真的东西才夹得起来吗？意思就是我夹带嘛。我把他那个真的东西我就是带起来了，那就是什么证真的意思。那因为这个解释，所以就破掉了那个小圣他的破大圣论的讲法。那这个是玄奘法师对于唯识学一个很大的贡献，因为到他解决这件事情。 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好料。来，赶快回向回向。哎，下次不上课哈，记得。那个10月7号不上课，再上课的时候是什么？10月21号吧。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一僧， 自归一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